普罗政治，民声起义。My Radio 2014。 翻嚟第二節啦，咁啊頭先同阿康迪傾開咧，其實你都識得啲朋友咧，就基本上係變性人嚟噶， 係都係噶。 嗱，即係呢一個題目咧，就更加我諗更加具挑戰性啦。嗱，我就冇識過嘅，但係我就見過啲人咧就有動機想做呢樣嘢嚇，即係逆服啦嚇，就即係扮緊自己嘅女性啦嚇。咁但係咧喺香港咧，始終呢樣嘢咧就唔同得外國嚇。我諗喺英國就開放少少嚇，如果去到泰國更加即係比較即係易接受啲啦，而且做手術呢個即係形式咧喺泰國就會比較多啲嚇。咁但係咧香港近年咧都把即係有幾個新聞咧都同呢樣嘢有關嘅。咁但係你自己親你自己識嘅咧就係親身即係佢由男人或男女性。跟住做手術之後變咗做另外一個即係性別嘅。 其實唔係嘅，我係等我係佢變，我認識咗兩個朋友嘅。咁佢一個咧就會係佢變咗之後係啦。咁一個就係佢 experience 緊，但係跟住之後我就冇我睇到佢啲 Facebook 嗰啲相，咁佢係變咗個女性咁樣咯。係啦， 喺英國嗰邊。 喺英國嗰邊。 咁但係你自己第一樣嘢會唔會有少少抗拒先？ 我一定唔会咯我一定唔会咯因为我接受程度都好高嘅同埋其实每个人有佢选择嘅权利去做边一样嘢只要佢自己觉得係满足到佢自己咁就 OK 咯。喺唔影响人嘅情况之下当然。 但我諗佢俾到你好强嘅感觉就係佢一定要做呢样嘢㗎啦。 同埋我好即係讲真好坦白自己就觉得真係欣赏佢嘅勇气嘅。係啦。即係因为其实譬如整形手术呢就即係我哋整容啦咁其实已经係需要一个勇气因为其实每个手术都有风险嘅好坦白。咁另一方面呢就係其实佢哋係唔係单止整容咁简单佢係直头改变自己嘅性别啊。係啦。就係将自己由一个简单嚟讲是一个躯壳去到另一个躯壳那里是不单止你自己的日常生活会改变同埋你自己的心态即是很简单你入厕所就一定要入由男厕去回女厕或者要由去女厕入回男厕那就会有这样东西的是啦即是整个心理因素和过程呢其实不是即是你可能普通整容的话那可能譬如他都会见你的辅导员那跟着譬如个零月的事已经搞定了基本上不需要长时间但如果一个变性的手术呢即是变性的整形手术其实是需要很长的时间譬如是用一年的时间可能是打一些荷尔蒙的针如果是由女性变男性或者男性变女性会打一些荷尔蒙的针跟着去做很多其他不同的工序告诉他知excuse me会不会有挣扎啊？嗰样嘢，咁跟住佢喺呢一年里边慢慢观察，同埋你身体嘅变化，先可以慢慢进入所谓嘅开始试个整形方针咯。 咁但系咧，我谂成个嗰个过程本身咧，第一样嘢就好漫长。个原因我谂大家都唔难理解嘅，就系、是、慢慢你去到中间发觉唔系、你唔想做咁啊，大镬系嘛？ 其实好痛噶， 你唔可以变翻，即系你唔可以由男人变女人，你唔可以变做男人噶嘛。咁但系咧，即系嗰个过程本身咧，亦都令到即系自己会睇到啦，就系、是、除咗自己接唔接受自己，人哋接唔接受你， 系啦。 我谂头先你讲啊，做完出嚟嗰、那个即系唔单止系女去唔去女厕或者男厕嘅问题，而话。识你人，识你嘅人，或者你自己嘅圈子，接唔接受到你呢个改变？ 其实 你讲到尾做呢样嘢，其中一样嘢就系你想人接受你啫。 我听我朋友讲咧，咁其实咁佢系个变性人啦，佢就系同我讲，识佢嘅人会明白佢，系啦，外来反而系系外来嘅人点样去睇佢咯，外来嘅人点样睇佢，但系跟住佢都同我讲，可能个别例子啦，佢都同我讲一句说话，真系佢唔 care 咯，佢根本唔 care， 因为佢 care 嘅系佢望住块镜里边系见到佢真系想要嘅自己，呢个系佢自己，因为佢。有一個嘅心理現象咧，佢係同我講翻，佢哋話唯一佢哋 experience 嗰個嘅叫心理輔導嘅過程裏邊咧，最掙扎嘅就係究竟佢望住嗰個係咪自己咯？即係佢哋就會形容自己係 trap 咗喺一個唔係屬於自己嘅軀殼裏邊，所以佢哋不斷咁掙扎，亦都好唔開心咯。 係啦。咁講到尾都係我哋第一次開始講嘅問題，就係、是、其實你想揾翻自己。 呢個係最重要 的最重要一樣嘅，最重要一樣，即係個樣本身係。即係構成咗你自己嗰個 即係自我認同其中一部分嚟。買一樣嘢唔係嘅時候咧，你就不斷要去揾，不斷即係塑造，重新塑造個另外一個你，係嘛？咁但係頭先你講嗰樣嘢咧，呢啲人個經濟嘅條件又如何咧？佢會唔會？即係好容易去 afford 到去做呢樣嘢咧。 係啊，呢個台長係最關心嘅。其實好坦白嘅，經濟條件對於佢哋嚟講咧，唔係一個主因，唔係一個主因嚟嘅。因為我聽即係好似我朋友，其實佢唔係一個好 wealthy 嘅人嚟嘅。咁但係佢會用盡佢嘅方法去賺到呢筆錢去做呢樣嘢，所以就證明咗佢自己嘅決心咯。咁其實外國有好多例子啦，咁其實而家都仲喺度拗緊一樣嘢，就係話整容算唔算係 surgical 嘅一種？咁因為譬如你買保險，特別買一啲嘅 medical 嘅保險嘅時候咧，咁其實係可以包括埋手術噶嘛。但係喺好多嘅例子，亦都翻嚟嘅 feedback 咧，就係話整形甚至乎一啲嘅變性嘅手術係唔可以屬於列入保險內嘅一個手術嚟。 即係簡單講啦，你由即係可能好廿幾歲、30幾歲開始買個保險。咁就大過十幾廿年之後，你發覺我即係嗰個保險可唔可以 claim 咗嚟做呢個變性手術咧？ 係唔得嘅，係唔得嘅，喺英美法律裏面係唔得嘅。 咁但係嗰個係一個即係如果你同人都要了解，佢係一個好強烈嘅心理嘅需要嚟㗎嘛，係咪？ 呢個係嘅。 咁但係如果佢冇嘅時候，冇呢筆錢嘅時候，佢哋會點做咧？ 其實頭先阿台長都講過話會有逆服啦。咁跟住其實因為我係 Brighton 翻嚟嘅，咁每一年咧。其實在英國咧都會有一個叫做 Gay Pride 嘅嘢，係啦。咁 Gay Pride 嘅時候咧，咁我見到好多唔同 sexuality 嘅人，即係唔同性別取向嘅人啦。譬如LGBT 咧，咁就係代表les 啦、gay 啦、bisexual and transgender 嘅，係咁即係都會係女嘅同性戀啦，咁男仔嘅同性戀啦，同埋雙性戀啦，同埋一啲嘅變性戀者嘅，係啦，即係變性人咁樣啦。咁跟住佢哋都會講翻佢哋嘅 sharing 出嚟咧，就係佢哋喺譬如經歷過之前又冇咁嘅經濟條件之下咧，咁佢哋會逆服嘅，係啦，咁就會，但係佢哋逆服咧，其實都會做得好似噶，咁男仔變女仔就會係難度高啲，同埋啲人就會好易睇得到，咁跟住之後女仔變男仔咧，就相對上我哋會見到譬如好多時候嘅 tomboy 啊，係啦，咁我哋就會叫 tomboy 啊，咁樣嗰啲佢哋嘅形象，我哋就會叫做好似 bushy 啲嘅，係啦。 但係喺香港咧，就近年就多得好犀利嘅。啊！如果 tomboy， 我自己行出去搭地鐵咁，隨時你都即係可能一晚都會見一兩個。 但其實大家要小心一樣嘢喎。譬如啲 tomboy 咧，又唔等於佢哋想 變性啊。 唔係，佢哋唔想，未必特別想做一個 transgender 喎，因為佢哋會定義為 lesbian 嘅。係啦，即係佢會定義自己為 lesbian。咁呢個係另外一個叫 sexuality 嘅問題啦。咁但係變性人方面咧，佢哋係直頭係覺得個身體唔屬於佢哋。咁就係另一樣嘢嚟嘅，就係即係我哋頭先都講咗好多唔同。嘅整形位置啦，即系话系因为人哋想觉得，我想自己靓啲，我想自己美观啲，咁跟住系一种自我认同。但问题一个变性嘅手术咧嚟讲咧，就唔单止系自我认同啦，系直头要揾翻自己一种自我，因为佢哋觉得心理上根本嗰个存在紧嘅唔系我，系啦，唔系关个美观事，而系关个。自我的感受是咯， 我再次即系我呢样嘢好感同身，即系唔系感同身受，而系话我好理解，好理解就话，即系嗰个唔系你想要嘅自己嚟嘅，你即系要设办法令到佢自己，即系令到系嗰个样或者个身体系，即系嗰个系代表到你自己啦，咁但系呢个系基于现代嗰个生物局，即系嗰、那个即系手术嘅技术。已經去到那個地步是容易做這件事，我想如果我們即差不多入大學的時候，那時候聽說去做就很困難很困難，現在就相對是即易了一些，即會做得多了、但是你剛才說過呢，即做完之後呢，他們適應的情況要多久到？ 適應的情況都要一至兩年時間的，他們一直都會譬如 keep 住做一些 hormones 的東西，一些的 therapy 啊，還有就會一直要見住心理醫生，那直至心理醫生說哦評估完畢了，那 OK 的，那他們就會過回他們自己的生活了，是啦。 那以後譬如說認男朋友認女朋友又如何呢？ 那咁就要睇返佢哋嘅 sexuality 啦，咁譬如通常啦，即係唔係全部嘅，咁但係 most likely 呢，就男仔想做女仔嘅話呢， 當佢變做一個女仔嘅時候咧，佢哋多數就會揾男性嘅。咁佢哋就喺定義上嚟講，佢哋就叫做 heterosexual 啦，即係都係叫做異性戀嘅人嚟嘅，係啦。咁當個男係啦，當個女仔變男仔嘅時候咧，咁佢就想揾翻個女仔嘅。咁都係在於佢哋嘅世界都係異性戀冇問題嘅，係啦。咁呢個係關都係性別取向個 sexuality 事咯。 咁理論上咧，即係如果你話變曬之後，如果正正常常都係同正常嘅男女關係都即係理論上都冇乜大分別㗎，係嘛？咁但係即係有多細節嘅嘢咧，我諗唔多唔少會睇到嘅，即係好明顯，即係你如果係曾經係男人或者曾經係女人嘅，即係始終有一啲嘢咧係會即係令到人係覺察得到嘅。我自己就即係差唔多眼就望到嘅嚇。 唔係嘅，其實有時譬如我英國個朋友整得唔錯嘅，即係好似其實好簡單啫嘛，大家可以去泰國就知啦。即係講你話泰國咁，其實以前咧，我哋成日都會叫佢哋人妖啊，各樣咁樣咯。但係我哋而家譬如即係個概念啊，大家個觀念啊、概念啊，都已經開始慢慢接受呢樣嘢，所以都會對佢哋有份認同嘅。咁我哋會定義佢哋變性人啦。咁其實有時佢哋真係整得好靚噶，真係好 靚， 真係好靚，真係好坦白， 係啊，靚過真嘅女人。 係啊，我成日都會覺得望住佢哋，真係覺得有啲自慚名位噶。係啊，但問題你話其實呢一啲會唔會睇得出咧？可能有啲人會嘅，即係可能你譬如睇骨架啊嗰樣，你會睇得出。咁但係其實咧， 如果男性就睇個喉嚨 啦。係啊，睇有冇喉啊，但唔係㗎，而家有時係可以remove 咗，或者其實佢有嘅辦法令到佢細咗噶，係啦。咁所以而家嘅技術嚟講咧，即係真係真假難分咯。有時就會話，但係都唔係即係其實都會係佢哋自己會點樣去睇自己，或者人哋去覺得佢其實佢哋根本唔 care 咯，喺內心裏邊，係啦。 但我又覺得，如果你話完全 care 又。即係可能未必去到咁犀利，即係唔多唔少咧，人哋對你嘅觀感咧，都會對你有時有啲影響嘅。 都會。 但係即係可能自己個選擇點樣咧，就係同翻自己個圈子嘅人一齊啦，即係大家接受到你喺個圈子度即係生活咯。 我覺得一半半咯，因為其實嗱，如果真係就變性人呢個 topic 去講咧。我話唔 care 嘅意思係，佢哋唔係因為人哋去做呢個嘅整容手術。但其實好多時候，譬如我哋見一啲好一般性、普遍嘅整容手術啦，點解要整係希望人哋接受佢哋咯？希望係啦，佢哋係希望人哋接受佢哋，覺得佢哋靚，有一種自我形象同埋自我嘅信心嘅提升。但係其實變性人呢個 topic 裏邊咧，其實就唔係要人哋嘅認同，係要對自己。有一種嘅自我認同感出咗嚟咯，因為佢唔承認呢個女性或者呢個男性係我自己，所以根本佢係唔要自己個身體，所以就係話由一個軀殼去變咗另一個figures 嘅嘢出嚟咯， 係啦。咁但係如果你其實你 咁當然你整得咁，希望人哋都會接受嘅，呢個當然 係啊係啊嚇，即係你始終人係生活喺一個即係社會 一個群體啦， 一個群體入邊啊嘛嚇。咁但係頭先你講過咧，其實就可以推而廣之啦，即係有陣時咧。即系人做好多嘢，唔系单止话即系自己接唔接受自己嘅问题，或者即系其他人点睇，而系话佢做一啲嘢系要令到自己感觉到自己呢、這个就系我嚟嘅。譬如话你画幅画，或者你写首诗，或者你写一本书，其实呢个系你自己要揾自己认同嘅一个手段嚟嘅。有啲人就要透过个样去做呢样嘢啦，但有啲人就唔需要透过个样去做呢样嘢，即系就透过你自己做嘅嘢出嚟去体现自己嗰、那个即系身份或者自己个认同咁所以呢个咧，即系我谂咧，如果嗰个条件容许嘅话咧，其实就可以将呢、這个即系、就是、追求表面嘅嘢，慢慢系将佢升华或者去。即係改變成為自己，即係可以掌握到嘅嘢啦。因為如果譬如話樣或者嗰、那個即係身體嘅部分咧，佢始終係要嗰個條件就係嗰個手術或者嗰、那個即係做出嚟嘅效果咧，係唔係你自己百分之一百控制到嘅？但係如果譬如話係你自己做嘅嘢，你寫嘅書，你做嘅其他嘢。嗰、那個就可以喺你自己嘅個掌握入面咯，咁所以嗰個就即係兩種嗰個做法都唔同，但係後者咧就自己嗰個控制嘅把握就稍微強啲， 同埋其實都想提多一樣嘢啦，咁譬如我哋頭先講嗰啲都係譬如現代化嘅整容多啲嘅，係啦，咁其實整容。 就我哋感覺上咧，就係會話可能係用手術啊、技術上去做嘅。其實另一方面有一啲嘅整形啦，整形咧即都係符合佢哋一個，譬如一個民族啦、一個 grouping 啦，嘅一種認同感嚟嘅。即係譬如阿台長，你一定聽過長頸族噶啦，係啦。咁佢哋其實 就加圈，係 啦，就不斷咁加圈，係啦。咁佢哋都會係有一種身份嘅認同裏邊嘅。咁佢哋咧就會覺得啊，條頸越長咧就會係越靚嘅。 呢個好有趣，因為咧嗱，呢個所謂美感問題咧，就原來咧，我哋好直覺覺得咧，就阿度度都即係睇個樣都唔會相差太遠嘅啦。咩叫靚，咩唔靚？但原來咧，佢都好極端嘅情況咧，就大家對靚同唔靚咧有一個自然相反嘅睇法。頭先你講個長頸族嗰啲咧，另外知唔知咧，就係喺呢個瑪雅度咧，鬥雞眼先靚。 都有，其實喺每一個民族有唔同嘅美感嘅，好得 啦。鬥雞眼先靚，所以即係盡量整到嗰個細路仔由細開始就訓練佢鬥雞眼啦嚇。咁仲有另外一啲就係譬如個頭殼咧，即係要拉長佢啊嗰啲咁樣嚇。 同埋我聽過就係、是一個耳仔啦，咁佢哋會有一啲譬如好大嘅佢哋有一啲係整叫整形環啊，咁跟住就會擺喺個耳仔度，咁令佢哋不斷咁擴大，越大就會越靚嘅。 嗰、那個我記得係非洲， 應該係 非洲嘅嚇。咁所以，但係如果你切身處地啦，你如果你對嗰樣嘢嗰個感覺完，好似我哋咁嘅，你又身處嗰個文化，咁你有啲大鑊嘅，即係。 其實又唔係喎，嗱，好簡單，譬如你身處嗰個文化，你覺得冇問題嘅、因為覺得嗰種就係美感啊嘛，即係好似唐朝嘅時候，個個都覺得肥嘟嘟係靚嘅，係啦。即係覺得啊，楊玉環係靚嘅，即係好似而家我哋見到好多譬如韓風咁樣，其實佢哋個個可能都係一樣樣噶，係啊，可能個個都係一樣樣嘅，但係呢一種係美態咯，係啦，跟住好似長頸族，佢哋都係其實有一種叫做某程度上嘅人群心理啦，即係當每一個人都係覺得呢樣嘢係靚嘅時候，佢哋都會想融入翻去一個大體圈子度，係一個。即係佢哋就唔係自我認同啊，佢哋就反而係一種叫做跟從呢一種嘅大圈子嘅。 嗰啲就叫做 group norms 啊。你譬如話對與錯與否，咁有啲人就覺得哦，大家即係一個理性嘅動物，咁你諗一諗或者你思考一下，咁你就會去到。但有啲人又唔係嘅，對與錯、靚與醜，其實都係好視乎你喺邊一個文化入邊。出咗呢個文化就冇所謂呢個對與錯或者即係靚與醜呢一個分別嘅嚇。咁、但係咧，如果譬如話我哋喺香港咧，我哋有一個特別嘅地方咧，就係因為我哋見嘅比較多。我哋即係中西文化不同嘅文化，咁好多嘢嘅時候咧，我哋變咗我哋自己接受嗰個程度咧，就稍為會 其實係高啲嘅。 高啲嘅、就即係我唔知啦。譬如話去到喺英國咧，佢哋睇即係東方去嘅人咧。佢哋咪成日覺得即係隻眼咧係喺度蒙起上嚟。 其實咧好多時候咧，佢哋就會，佢哋冇得分咧。哦，你係中國人咧，日本人啦，韓國人。唔係，但係其實咧呢幾年咧，即係我之前嘅時候去啦，咁佢哋會唔識分嘅有啲。咁但係有啲譬如真係會對得多啊，對得多，譬如有啲留學生啊咁樣咧，佢哋會知道，譬如啊，佢哋有啲 stereotype 啦，我哋叫做，即係咁就會覺得啊，呢一類人咧，即係譬如中國人就會係點樣嘅，咁就會有好多唔同嘅 standard 嘅 feature 出咗嚟，佢哋就會覺得佢哋係邊一度嘅人咯。 咁但係我聽過即係佢成日講嘛，就係 slitty eyes 嘛， 係啊， 即係成日蒙眼，蒙眼啊嘛。咁嗰個我諗差唔多就係佢哋對即係所謂東方人、所謂亞洲人嗰即係個樣貌嘅一個基本嘅套版印象嘅 stereotype 嚟嚇。 咁當然咧，我哋調翻轉頭，我哋都有嘅。不過就因為我哋接觸呢一個白人就比較多啲啦。譬如我哋睇黑人咁，又係差唔多，即係又係一個。好基本嘅套版印象喺度噶嘛，係咪嚇？咁但係咧，即係如果你講話，譬如喺香港嚟講咧，即係我哋接受嗰個不同形態嘅美嗰個能力咧，我哋自覺應該係比較其他地方強嘅。 都係嘅、 啊， 但係其實香港咧，即係唔好話香港，其實我咁講，亞洲文化咧，對於其實有都唔係叫崇洋嘅心態嘅，但係佢哋會有時會覺得啊，一白遮三醜，好簡單，一白遮三醜，同埋就會覺得啊，可能皮膚白，白裏透紅，跟住之後就無形中相對上佢哋就會影射咗喺白人個形象方面會多啲嘅，其實即係覺得鼻高就係靚，皮膚白就係靚，咁所以譬如 仲有金毛喎、啊。 啊，系啊，特别日本 金头发， 系啦，日本呢个文化就会多啲嘅，即系完全系要金头发，但系或者相对上中国同埋我哋香港嘅情况就会少啲。跟住之后，其实好多人都话整容之前咧，其实系有一个有一段时间咧，你会不断咁去模仿呢一类嘅人系你想做嘅，即系话嗱，好得而家其实就会譬如有好多嘅粉啦，咁就会令到你个皮肤再白啲嘅，就唔好净系觉得系女性嘅专利，系啦，因为好多男性其实而家都会开始搽粉啦，甚至乎系令到大家啲轮廓啊会高啲，同埋整容咧其实唔系净系for女性嘅，其实而家男性譬如嗱，其实好简单，韩星嗰啲都会整嘅。系啦，即系譬如佢哋都会想啊，整个鼻啊，同埋整啲皮肤会白啲啊，啲个形象应该系点样啊，啲削骨啊等等。其实某程度上咧，都系模仿翻有少少白人嘅形象噶。 嗯，系啊，啱吓。咁但系如果你话讲整容嗰个比例咧，我始终觉得系女性会高过男性好多。 女性系高过男性， 同埋佢愿意付你出呢一笔钱去做呢样嘢。 嗯啊，因为其实大家即基本上由古至今嚟睇咧，都系女性对于美态嗰种嘅坚持啦，即系好坦白，美态嘅坚持同埋付出，即系会比男性高嘅，呢个系真嘅。 我谂唔系内在嘅呢、這个就系， 唔系一系关于， 因为如果你靓咗，你被追求嗰、那个机会高咗好多。 其实有两样嘢嘅，真系咁一咧就系、是comparative 嚟讲啦，男性对于美态感咧系投射喺女性嗰度啦，咁就 系 会有唔同嘅，系啦。另一方面就系、是、其实有少少系关于父权社会事嘅，系啦，即系觉得男仔其实你未必需要好靓，系啦，你只要做到嘢有钱，自然会有好多嘢会跟住嚟噶啦，即系名车啊、美人啊、香居美人，个个都会有噶啦。咁但系女性咧，其实相对上就唔会睇得咁表面咯呢样嘢。咁、所以譬如佢哋期望自己，特别系做 sexual 啦，比较系大部分啦，佢哋期望佢哋自己。伴侣唔需要话真系好靓仔有钱，咁但系譬如可能有能力咯，有才华啦等等，就会 cover 咗呢样嘢咯。咁所以就都系关于一个另一类嘅文化嘅。 咁除咗呢个之外咧，你点解释近年即系啲女性咧纹身嗰个比例高咁多嘅？嗱，我哋细嗰阵时候咧，我哋就好少好少女性纹身嘅，而家就即系唔单止纹啦，仲要纹得俾你知嘅地方添啦，系嘛？其实你去到英國嗰時已經差唔多，呢個已經係一個風氣嚟 嘅。特別係我個撐啦，咁我個撐其實係好 free 嘅。我記得有一次咧上堂，咁喺 uni 上堂上一個 doctor 嘅堂，咁咧我 suppose 咧個 doctor 係好官仔骨骨啊，或者係即係好有書卷味嗰啲。跟住點知入到嚟嘅時候咧，係一個紋身大漢嚟，係啦，即係我係見到，即係我咁我見到佢手臂全部都有紋身嘅，咁跟住有啲nose piercing 嘅。即系 好喷噶， 系啊，好喷噶，真系鼻环啊！咁跟住之后，我都问过阿 Sir 嘅，跟住话我冇谂过，原来个形象可以咁噶。咁跟住之后，佢话其实一系好 common 嘅嘢，二其实你譬如我哋成日都话啊，人靠衣装，譬如我出嚟做做一啲嘅老师嘅，咁我都要着得好整齐啊，着得为人师表啊。咁但系佢哋就冇呢，即系相对上系少呢种观念嘅。同埋我都问过阿 Sir， 佢系全身都有纹身噶，即系佢系成个 body 都。 佢教咩噶？ 佢係搞 media 嘅，佢係搞媒體嘅，所以其實好多譬如而家啦，特別而家呢個年代係寬闊咗紋身嗰種嘅態度嘅，係啦，咁佢就會係覺得譬如啲文化人啦，就啲文化人啦，同埋一啲譬如我哋叫做 subculture 嘅人啦，即係譬如玩 rock 啊、media 啊，咁嗰啲都即係 musician 啊，咁嗰啲佢哋都會覺得係紋身咧係一種美感同藝術咯。 不過如果你話頭先嗰個情況喺香港咧。即系我喺大专院校都未去到呢个咁， 系都未去到呢个阶段。 即系话唔话你咧，咁我有个好难讲啦。但系咧，一定系侧目啦吓。即系如果你着到咁样，即系再教，咁啊仲好视乎你教边一科添啦。咁 嗱， 头先你嗰啲教啲叫正经少少噶啦吓。因为如果你譬如教 art 嗰啲，我谂都用，即系大家都 OK 噶，其实 都接受呢样嘢嘅。但系如果你话教正式教一个 academic subject 一个术科咧，咁嗰个就会比较难啲。咁但系咧。我谂咧，头先即使头先你嗰个例子咧，我谂慢慢都香港会过多一段时间都会接受嘅。 其实越嚟越接受噶啦， 越接受啦吓。 係啦，咁因為譬如喺以前啦，以前咁就會，譬如紋身都會係 criminals 嘅，即係係啦，一個我哋叫做如果中國古代我哋叫墨刑啦。咁但係其實有好多文化上，譬如好似古埃及嘅時候咧，就相對上其實佢哋會係覺得係一種美感，甚至乎係一個你嘅地位啊，上面地位嘅一種嘅表現嚟嘅。咁即係呢一種風氣咧，其實就而家可以，即係而家相對上就慢慢落咗嚟，就係一種美感嘅表現，一種藝術感。 但你自己有冇谂过纹嘅？ 我有， 我哋有噶。 其实我好想纹纹，系好想纹纹咯。 我就从来冇谂过呢样嘢，因为但系就即系嗰个文化始终唔同啦。咁但系咧，即系今年开始咧。我有少少咩啦？我又覺得 有少衝動想紋身 啊！唔使紋嘅，我呢個年 擺個貼紙落去咯， 擺貼紙落去得噶啦。因為做得運動多做得運動多咧，咁其實即係會好多地方俾人容易睇到嘛。咁嗰啲其實就可以即係畫啲公仔上去啦，畫啲紋身上去。咁但係嗰個咧，即係一個文化改變嚟嘅，因為我哋以前對紋身嘅態度同今時今日對紋身嘅態度咧，可以講係截然不同，即係完全唔係嗰種睇法。咁呢個亦都係即係我哋一路今日講嗰個啦，就係譬如話對靚同唔靚嗰個感覺嘅改變。你由以前嘅即係要做一個整容嘅技術咁困難，到而家已經差唔多變咗一個 Photoshop 嚟講，俾你可以揀嘅時候咧，你自然對所謂嗰個美嗰個睇法咧，有一個好大嘅一個改變，一個轉變啦嚇。咁但係講到尾咧，就係、其實最重要一樣嘢啦，就係嘗試去接受自己啦。無論你個樣係點樣都好， 都係嘅。但係都會講多一句，一直講多少少啦。咁就係、是。一你又接受自己是真的是啦，第二樣嘢就是無論你做了什麼的決定都不是用念，因為最後最終要面對的都是你自己咯。 是啊，是啦，因為即是整到怎樣出來的，就是最重要最決定性的，就是當你整完之後你一塊鏡子望一望自己， 覺得這個是不是自己先， 這個是不是自己，是 啦，如果你覺得這個是自己，其實不需要跟人交代，这个我自己即是个人觉得啦，个人观感啦。咁就是你面对自己的时候，你觉得这个是你自己，咁样 就 OK 了， 能够承受到这件事已经够了， 是 啦，不需要跟任何人交代的，是啦。 好啦，我们今天自己时间差不多，我们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拜。